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第89集。 哎，不对！ 何秀义猛然间发现，左然的那两条并非公开发布，而是选择了群可见。何秀义问：“群可见？群里都有些什么人啊？” 就你跟我，群名称叫左和，刚刚才建立的，还不到五分钟呢。 哎呀，行了行了，赶紧删了吧，万一内部员工一众发现了泄露出去，会给咱们俩都带来大麻烦的。 嗯，好吧。 左然也没异议，手指一动删了，而后十分不舍地解散了左和。说完这些，他将手机扣着放在了沙发上，忽然问：“ 秀义，不过不能随便出柜，那要怎样出柜啊？” 何秀义转过头，他能看见左然两眼中有吊顶内部光带的光。 我想想看啊， 能接受同性恋这层身份的人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当中多，尤其男性观众里面，祝福者更是寥寥，而且上层态度含糊不清，也没有人敢于冒险。左然想当导演，自己想当演员，恐怕不好贸然公布关系。何况，左然的工作室与星空有对赌，万一受到新闻影响，最后惨败，该怎么办呢？可是，另一方面，何秀义很清楚，他们不可以永远躲在柜子里面，他得出去，外面有桌子，有椅子，有灶台，有床铺，那是他的家，他必须要保护他的家，所以需要想想看。左然也没有催。 你也想想看。 好，我也想想看。 其实答案十分明显，就是变得强大，直到可以守护一切。何秀义又刷了一下微博，发现广告已经成了 CP 粉们的素材。有人剪了一条视频，视频里有自己的婚纱图片，还有左然在万里龙沙当中背头西装模样的截图。 UP 主将人仔细抠了下来，并把背景换成了华丽的教堂。何秀义发现他自己身着第三套婚纱时的侧影出现次数最多，在教堂中从左向右凝视，而左然饰演的尹长东也被截出了几张干净英俊的图，从右向左凝视，二人同框在教堂对望，下面配了一堆字母，就是经典的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那一段，仿佛是在结婚。然后视频最后又免不得搭了家族的激情戏，期间有些眼神特写。何秀义不得不惊讶于 CP 粉的敏感，因为他们所采用的万里龙沙中的眼神特写都是自己内心最为柔软的瞬间拍的。视频下面转发评论相较以往更多， CP 粉的人数好像又增多了。何秀义忽然间觉得这些 CP 粉挺有意思，爱他们俩，但与他们俩不相干。在 CP 粉的世界当中，二人爱得轰轰烈烈，能将自己感动至深，可同时他们又很清楚这与真人毫不相干，如果不是他与左然真实一对，恐怕永远不会踏入那个世界。不管怎么说，认识何秀义的观众又增多了，很多观众并不喜欢看电视剧，或者只喜欢日剧、韩剧、美剧、英剧，因此虽然其路收视率比较高，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知道，万里龙沙刚刚下映不久，票房过了20亿的大关，然而进了电影院的也依然只会是那么一小撮人。几张女装照片确实在电视剧电影受众外，又为何秀义积累了一些粉丝，基本全为异性。不过话说回来，粉丝群体本来就是女性占 70%，许多趁热打铁的剧组都邀请何秀义去饰演较妖媚的角色，各种第一美男 遍布人物小传，不过全都没有什么意思，就连吴顺之那一关都过不了，少数两个还算凑合，何修义也提不起来什么兴趣。算了，他心想，专心等左然的新本子好了。因为对于邀约全都不感兴趣，何修义便懒懒地在家里缩着。期间吴顺之曾询问过参加真人秀的事情，真人秀这几年很火，来钱快，戏份多，许多明星争着抢着就希望在真人秀上露脸，可是何修义却拒绝了。 喂喂喂喂喂！ 可怜的经纪人吴顺之争取道，这个真人秀的节目设置很好，会爆的。 不想去。 为什么啊？你不会招黑的，你天生会为着别人着想，脸又长得好看，节目之后人气一定还能蹿升。 吴顺之，什么样的明星能借助真人秀戏份呢？ 当然是就是性格有趣啊，看过演员演的各种角色，观众们会希望了解演员本身是什么样的人，与那些采访节目不一样，在这些活动中明星总会流露出原本的特性。 哦，不给看，他们看我演的各种角色就可以了，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老板一个人知道就好了。 何修义是真心认为这个世界上左然最了解他，他的父亲其实并不知道他完整的性格，人在父母面前或多或少与外边不一样，很多时候父母也缺乏真正探寻的意愿，而是十分自大，因为他们一天不落亲眼看着孩子长大。至于已经去世的母亲，倒比父亲强了很多，在他生命最后阶段，母子二人间的交流让两颗心接近许多，然而也依然有距离。在朋友们面前，何修义故作坚强，因此只有左然可以见到完全不加掩饰的他。 好了，我是演员，本分只是演戏，性格原因不喜欢将真实的自己暴露给陌生人。 意思就是越是亲密的人越知道他的本性。 哦，怎么办呀？他想，忽然间被秀了一脸恩爱。 此外还有两个地方卫视的导演组联系过何修义，希望他能在什么晚会上参加影视明星歌曲联唱。五音不全的何修义当即吓得一口回绝。一个月中，除去几个访谈节目，何修义唯一一项重要工作便是接了一个产品代言。在客户的总部大厦，何修义亲眼看见一个二线明星跟在客户市场部的老总身后，用简直可以称作奴艳媚骨的语气向对方阐述他是多么喜欢那款产品，试图抢走那个代言。何修义忍不住心里再次感谢上天给他左然，让他顺风顺水地走到了今天。在何修义看来，混娱乐圈有点像打斗地主，没有一张大牌开路，后面的牌再顺也出不去。而那款游戏机的发布会上面，何修义再一次意识到自己粉丝挺多的，他出场时全场一片尖叫，还有些人举着灯牌挥舞。在他用自己演戏时的经历帮忙阐述场上的广告语之后，台下声音更大，主持人一口一个帅哥叫何修义与大中华区 CEO 互动，客户公司送了一部定制的游戏机给何修义介绍功能，何修义也很配合地表达了自己的欣赏。而在得知这是何修义第一个代言后，主持人为了增加笑料效果，竟然问 CEO， 哎，老总，拥有了何修义宝贵的第一次，感觉如何呀？ CEO 也非常懂得接梗，笑道， 那当然是很好的啦。 结果一旁何修义却非常的不识趣，缓缓拿起话筒接着说， 其实我的第一次有很多，第一次演电影，第一次拍广告，第一次…… 下面有个粉丝大喊， 第一次拍吻戏，还有第一次拍床戏， 声音极大，何修义便笑了，对着麦克风说， 对，还有第一次拍吻戏，第一次拍床戏，那些个第一次全都给了左然， 今天首次代言选了桃子游戏，希望对于双方都是好的开始。 随便一番话便与 CEO 彻底撇清暧昧关系，只说那些个第一次全都给了左然。开玩笑，第一次与这个老头有什么关系呢？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